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一，农历10月17，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强调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王沪宁会见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外国客人。 93学社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赵乐际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闭幕，通过北京倡议。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第一篇，新时代从这里出发。 央广时评，新时代新腔调。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第一篇，谁来清理共享单车坟场？ 前10个月，银行业新增贷款12.2万亿元，更多投向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民生领域。 纽约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上午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4项原则5点主张，就是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习近平强调，中共19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全球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对网络空间发展治理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发展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真诚愿望。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数字经济为重要驱动力，推动网络空间开放、合作、交流、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鼓励创新创造，增强发展活力，促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包容共享，夯实共赢基础，强化协同联动，凝聚互动合力，促进安全可控，构建良好秩序，建设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当天，王沪宁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代表，参观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昨天在浙江乌镇分别会见了出席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泰国副总理巴金、蒙古国副总理恩赫图布辛、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卓克。 在会见泰国副总理巴金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加强互联网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在会见蒙古国副总理恩赫图布辛时，王沪宁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蒙关系，愿同蒙方深化政治互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威尔潘时，王沪宁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中法和中欧关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促进全球互联网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会见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时，王沪宁对苹果公司为中美数字经济发展和合作发挥的作用表示肯定。在会见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卓克时，王沪宁希望思科公司不断创新技术，推动中美两国互联网企业开展更多合作。 正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自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等共1500多名嘉宾参加大会。请听互联网大会观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采制央广记者刘飞、冯硕。 跨越长城走向世界，1987年这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从中国发出，1994年中国全功能介入互联网，2016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占 GDP 的比重达到30.1%，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网络零售年均增长30%。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互联网普及率为54.3%。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认为， 未来30年，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计算会是生产力，互联网是一种生产关系，互联网将不再是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互联网是所有人的互联网。 数字经济未来将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如何自处？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提出， 我们现在都应该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来改造传统产业，或者改造实体经济，那么这个才能说是整个国家经济快速的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快速的发展。新型技术、新型产业应该跟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结合。 去年，全球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通过，提出创新、伙伴关系、协同、灵活、包容、开放和有利的商业环境，注重信任和安全的信息流动等原则。在这方面，全球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卓克表示， 过去8年中，我们在中国本地采购量超过250亿美元，我们还参与到中国各项战略计划中，包括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加以及互联网人才培训等等。此外，还有广州智慧城市、武汉互联网人才合作项目，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各个机构的合作。 乌镇的摇橹船摇晃着，看似和从前一样慢，而已安装了 GPS 和北斗双模定位系统的他们，智能手机一颗扫码一键呼叫，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已经出发。 央广消息，93学社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会见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说，中国共产党将按照中共19大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希望93学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19大精神，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发挥科技界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特点和优势，动员和组织广大成员围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中共中央相信九三学社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和广大成员的重托，不断开创九三学社工作新局面。本次大会将听取和审议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九三学社章程修正案，选举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与会的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达成广泛共识，通过北京倡议。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为期4天的对话会，各国政党代表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和现实问题的应对之道。会议通过北京倡议，强调政党间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贡献，期待中国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摩洛哥民主力量阵线主席贝纳里表示， 北京倡议的产生恰逢其时，他关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面临的重要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刚果部劳动党总书记参议长恩格洛， 今天我们在北京举行的对话会是开创性的，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大步向前，我们将继续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人类进步事业继续奋斗，三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党的19大为中国发展标注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这一宣誓，正化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成为新时代的中国气象。从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专栏《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带您聆听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座小巧而不失优雅的老上海石库门民居。19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的新的最高决策层的首次集体活动正是从这里开始。 最近这些天，来瞻仰一大会址的人络绎不绝，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给心灵充电。请听央广记者白杰哥、杨静、傅文杰发自上海的报道，新时代从这里出发。 2017年11月28号上午不到9点，上海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门前，等待入场的队伍排出40-50米。在这里工作了14年的林金辉说，最近一个月来的客流增长前所未有。 19大结束之后，我们基本上都要排到那个铁马的那个位置， 翻了3-4倍， 一倍、两倍、3倍、4倍。但是人最多的其实不是今天，人最多的时候是周五和或周六。周六主要是以旅行团、外地的一些团来的会比较多。 哪里过来的？ 北京来的。这个一大会址我多年以前来过，但是因为这习总书记又来到这儿重温入党事实，我们也再来看。 我从天津南泥湾也去了，宝塔山也去看了，反正是红色根据地的地方都准备看看。今天把一大二大看完，过两天我们要去江西，江西去完了再到韶山毛主席的故乡看一看。 这是山东的团队，山东的老师们请往里走。 我们所有的预约时段一旦开放出来，基本上都是以秒杀为主。您今天打电话进来要约明天的，那是肯定不可能的，约下周的也几乎是不太可能，你有可能提前2周都不一定约得到。 高兴和忧虑是并存的，为什么呢？人一多以后，我考虑到是个安全问题，因为我们的限额在3500，上个周六已经突破了7200，我们好多志愿者包括我们的讲解员都喊破嗓子了。 馆长张黎明在去年刚刚组织更新了展览的内容和陈设， 不到1000平米的展厅里，除了文物，还有声光电多种呈现和互动方式。 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终于完成。 我们通过视频、情景再现这种形式来讲述我们共产党创建时的苦难和后来的辉煌。 纪念馆一层的思源书廊有一大主题的文创产品销售。 你看这里， 这是一个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这是一个 U 盘和充电宝。U 盘里边放了我们一大的所有的那个宣传的东西。这个充电宝寓意着就是我们要不断充电，一个是记录历史，第二个是不断前进，要需要永远充电。那包括这是我们那个书签，现在又有一批新的党章已经出来了，可以电子，可以抄党章。 什么建好？ 有人啊？ 可以盖纪念章， 是吧？ 好，那么在10月31日呢，我们习总书记来我们一大会址摘要的时候， 这天上午，纪念馆还接待了来参加全球政党大会的希腊左联党干部考察团。 19大精神，19人奖。 更多的讲述在从这里出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5家单位联手推出的19大精神、19人奖系列党课，正是从一大会址开讲，一直讲到了崇明岛自贸区。19堂党课，广播音频的受众就超过1000万人次。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们要把精神家园建设好，让8900万共产党人在这里有精神寄托。 请听央广时评《新时代新腔调》，撰写王于新、吴善阳。这些天，中共一大会址异常火爆，参观者翻了几倍。全国各地的党员来这里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还有不少普通民众甚至外国友人前来瞻仰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一大会址火爆说明了什么？说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党正是从这里出发，把理想变成现实，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变化。对8900万党员来说，瞻仰一大会址就是寻根之旅。一大会址火爆还说明什么？说明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南的新时代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已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认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人们希望回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探究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如何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探究它始终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基因，满怀信心推开新时代的大门。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常委们来到这里，为新时代开腔定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96年前开始的筚路蓝缕征程，我们花了28年时间从石库门走到了天安门。96年后起航的新征程，我们将花30年的时间从新天地走进世界大舞台的中央。人勤春来早，浦江涌春潮，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让我们不负初心，不辱使命，一路前行。 党的19大上，习近平强调，全军部队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空降兵某部、黄继光英雄连，官兵们在党的召唤下，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请听特写《红心召我去战斗》，采自央广记者陈鑫。 点名黄继光， 到。 在连队，记者见到了19大开幕后第二天上任的黄继光班现任班长程强。 我当时还记得很清楚，习总书记讲到一句话，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10月19号，黄继光老班长牺牲的日子，也是自己任命的那一天。这种红色基因本身就是在我们的身上。 雷波到，陈强 到。 如今连队战士都是90后，面对时代新人，传承也有了新方法。这两年，程强就曾经2次睡到黄继光老班长床铺的上铺， 感受到了王者荣耀。 真是感觉再苦再累我也愿意。 是班长的铺位是吧？ 不是，他是兵王，班长骨干都不能睡。 黄继光连指导员于海龙带着记者走进了黄继光班的宿舍。 就是说哪个战士在上级比武当中荣获兵王称号，他就可以睡这个床铺，这个床铺也是我们连队轮换最快的一个床铺。 正是看到了兵心可用的激情，让指导员于海龙萌生了新点子。2014年，他出席了古田全军政工会，习主席和基层代表共进午餐。 习主席面对面的嘱托我，始终要带动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感触非常的深。这个我想啊，之所以能够想出这个点子，也是一种对教育方法的一种创新吧。 如今传承英雄精神有了更加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方式。 连队率先开通了英雄连的故事官兵亲友微信群，比如说张三拿到了兵王，家长都会纷纷的给张三点赞呢，并且鼓励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向张三学习啊。我觉得这种也达到了对我们战士的教育效果，构建我们社会部队家庭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嘛。 特级英雄黄继光，黄继光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成为黄继光连勇攀强军高峰的精神财富。他们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空降合成作战方面苦练实训，创新发展了十多种战法训法。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歌手韩磊，采制央广记者郑莹、李谦。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五周年，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同源中国梦交响音乐会上，韩磊再一次深情演唱不忘初心。对话韩磊，首先从这首歌谈起。韩磊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刚刚接到这首歌时自己的感受。 很兴奋，从小家唱起，唱到大家，唱到国家，从历史唱到今天，从今天唱到明天，有一种使命感在里头。这首歌不分年龄，不分肤色，都可以唱，都可以从中受益，不忘初心。 20多年前，从长号专业乐手转型歌手后，韩磊已经演唱了《走四方》《向天再借500年》《天上没有北大荒》《在此刻》等1000多首歌曲。多年来，擅长演唱雄壮大歌的韩磊一直在思考音乐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而作为一档少儿音乐节目的音乐导师，他也在思考应该给孩子们创作什么样的作品。 音乐人有很多责任的，对社会，对孩子们也是，所以每唱一首歌，对孩子们要认真的面对，把握积极向上、阳光的、有教育意义的、能够鼓舞他们的作品，能够增强自信的作品。 2018年，韩磊将担任音乐大师课艺术教育形象大使，带着孩子们继续传唱经典。韩磊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赤橙黄绿青蓝紫，忽如一夜风沙，共享单车铺满了全国大城小市。资本市场的纷纷加注，生产企业的不计其数投放，共享单车队伍的发展壮大，简直令人猝不及防。然而，在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的同时，共享单车从面世之初就饱受诟病。近半年，悟空、丁丁、小蓝、酷奇、小明在内的被称为二三梯队的企业已经陆续倒闭。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聚集了资本市场研究者的惊愕，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拷问。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聚焦共享单车发展的当下困境与探索之道。今天播出第一篇《谁来清理共享单车坟场》，央广记者周一帆报道。 那你们那个车是从哪里拖的呀？装到哪边去啊？ 山里 啊。 上海浦东芳华路与方波路的交叉路口，一个近8万平米的区域被分割成 ABCD 四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说，每天都有卡车源源不断地送来共享单车。 就是好像一个两三吨的一个货车，每天拉进去，哦哟不得了啊！他们说起码是9万万数，几万步了。 单车大量堆积的情况在北京、南京、厦门等多个城市也已经出现，类似的地方被称为单车坟场。 共享单车被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单车企业私自新增车辆被查扣，二是因为乱停乱放违规占道。上海市城管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市由各区政府负责共享单车的管理。 现在如果对那个共享单车它是不是定性好了以后，就是那个互联网租赁的形式，它的主体责任就是单车企业，那么政府怎么起了一个引导，或者引导他们你什么地方可以停，你总量应该多少。那我现在我们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我们只能把马路上的先清到场地里面，然后再怎么处理，现在还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呀。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收车存车都需要多部门配合，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但不得不管。企业也面临两难的经济账，如果承担起管理责任，就需要在线下增加大量的运维人员，如果不管，车辆被收走又是巨大的损失。上海、厦门等地的交通城管部门告诉记者，政策规范还在制定中。 这个我们目前正在起草相关规范嘛，都在摸索嘛，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特色，对。这个是我们等规范出台之后，我们会联系企业，看到它可以看到规定的条件来领回这个车辆。 共享单车坟场该由谁来负责？这场浪费巨大的博弈又将如何收场？详细报道，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前十个月，银行业新增贷款12.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5万亿元。数据显示，制造业贷款增速比去年同期上升1.6个百分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涉农贷款同比分别增长44.2%、10.8%。 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12月6号将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是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也是首条实现4G信号全覆盖的山区高铁。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透露，经天津市121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会同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初步调查认定，一号凌晨造成10人死亡5人受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中，存在施工企业擅自放空消防水箱、施工人员违规住宿问题，目前11人被刑事拘留。 环境保护部预测，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北方大部空气质量逐步好转，南方部分地区受北方传输影响，可能出现中到重度污染。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提醒民众警惕假冒使领馆名义的电信诈骗。中国使馆提示，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不会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相关人员有涉中国国内案件需要处理，切勿轻信任何以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名义索取个人及银行账户信息、要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及电邮等。 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纽约皇后区昨天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已致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已开始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日前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谈到了美国取消对俄罗斯制裁的条件，称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百名白血病患者遭遇配捐骗局，损失千万，如何识别伪慈善的真面孔？ 网络账号为何注册容易注销难？我的信息为何我不能做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郑兰，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 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北京时间